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137集，经纪人坐到了副驾驶座，大着胆子打听：“ 帅哥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怎么落在这儿了？”“ 和他同行，工作需要。”范无咎指了指蓝河。经纪人说道：“ 我就说你们也是圈内的嘛。”“看起来是有公司了，可惜。” 蓝河无语。经纪人姐姐鬼迷心窍，果然没听出来。谢必安则是问道：“什么圈？”经纪人说：“ 啊，娱乐圈呀。怎么，你还是半只脚进圈吗？兼职的？”“ 娱什么圈？花圈我倒是知道。”“ 7月半，不要讲这种玩笑了。帅哥，你说的还真是牛头不对马嘴的。” 经纪人给面子地笑了两声。谢必安补充道：“牛头没来呀，马面也不在呀。”经纪人谢必安两人大眼瞪小眼，蓝河和宋福坛也是一脸茫然，这俩说的些什么，什么乱七八糟的。老白笑了那么久，蓝河都差点忘了阴差一贯的做派。范无咎和谢必安当然不会想到帮蓝河掩盖什么，当初老白也是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勾他的魂。蓝河赶紧道：“工作很累吧？”他暗示这俩要是累了就别说话了。经纪人露出怜悯的神情，因为工作压力大，圈内也有不少心理问题的呢。谢必安哼道：“哼，当然累了，你倒好，一年才干了多少单活？”“ 我们蓝河很勤快，很红的。” 蓝河没说话，如果他没猜错，谢必安应该是在说他兼职的工作。的确，好一段时间蓝河都在逃避这份工作，工作量远低于同行。他说：“ 是啊，我也不容易。” 车开到城内，范无咎就说要下车，还从怀里拿出了几张钞票要付给他们。这在经纪人看来是百元大钞，在蓝河和宋福坛看来却是几张冥币。鬼故事里不都是这样吗？拉了搭便车的鬼收到钱的第二天就会变成冥币。“ 不用了，我能缺你们这点钱吗？” 蓝河坚定地推了回去。经纪人也补充道：“ 就是就是。” 经纪人感慨，蓝河平时看起来挺低调的，有时候还挺节俭，这会儿突然冒出了点当红艺人的豪气啊。但不知道是不是他的滤镜，反正他听着不讨人厌，反倒是这两个小透明给钱是看不起人吗？谢必安探头道：“ 那你给我点吧。” 经纪人和范无咎无语了，最诡异的是蓝河还真给了。他从自己的包里翻了一会儿，才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，越过范无咎给了谢必安。“ 那，给。” 谢必安接过一颠：“ 行啊你。” 范无咎推着谢必安下车了。蓝河打开车窗：“ 工作小心，加油啊。”“ 两位无常的职责是捉拿恶鬼，想也知道能让他们从年会上匆匆离席必是有紧要的任务。两个无常淡淡嗯了一声，飘然而去。经纪人还在哑口无言：“ 你真给他们钱啊？” 蓝河却说道：“ 当然不会了，现在谁还随身带那么多现金啊？里面装了点巧克力。”“ 我去，吓死我了。” 经纪人说着，这才后知后觉地感觉到不对了。“ 你说这俩帅哥还怪阴森的，他们上车的时候我都感觉温度都变了。” 蓝河补充：“你车上的空调该修了吧？”“ 哦。” 蓝河跟公司团队商量了一下，准备了些材料后就去面试景生法师这个角色了。宋福坛陪着他一起去的。导演姓方，方霞云，拍过不少正剧电影，单论资历比宋其云还要深呢。 看上去十分的严肃。蓝河这几天了解了一下景生法师这个人物，知道他也是禅宗的，就抓紧和宋福坦补习了一下，又参考不动法师的形象试镜的时候，叫方霞云眼前一亮。他之前也看过不少投来试镜的视频，一说到景生法师，大部分人好像就往那种文艺范儿走，一个比一个要深沉忧郁，却又演不出真智慧的感觉。少数好些的还去了解了佛法，但总感觉还是哪里差点意思。后来制片人提起可以邀请蓝河时，他还有些犹豫，觉得没必要为了人气去邀请蓝河吧。毕竟蓝河最为知名的张寻春一角塑造得很好，或者说他演反派很深入人心，但与居士法师这样的形象不太符合啊。就算演技挺好，会不会还是让观众出戏呢？这个必须考虑到的，多少优秀演员就跳不出大家的既定印象。制片人就给他看司空对着蓝河行礼的照片，上面蓝河也微微还了礼，一僧一俗，但没有对立的感觉，甚至有点禅意。方霞云这才心里一动，松口发了邀请。现在看到蓝河的表演，意外的比其他人都贴合方霞云的想法，仿佛真的是个居士一般。他当场又拿了一段让蓝河试，方霞云看了两段很满意，问蓝河：“你学过佛吗？”蓝河老实道：“没有，这两天临时突击了一下。”虽然是临时和宋福坛突击学习了一下，但加上和不动法师的相处，蓝河都感觉禅宗并非高深莫测，甚至有些很粗俗的时候，临济法师贺祖骂佛，直指人心。最重要的是，蓝河觉得好像是不动法师送的那根棍棒让他有如神助啊，听讲解看剧本时都倍增感悟。说来这根棍子毕竟是不动法师帮助许多弟子开悟的道具啊。方霞云点头，他还不能立刻拍板角色，这是群戏电影的主角之一啊，但他还有个问题。 如果你拿到这个角色，你会带编剧进组吗？ 有些大牌演员就是这样，自己有编剧带进组，剧本哪里不满意了就让编剧改了或者加戏。蓝河刚想说自己还没那么牛，瞥见了陪着来试镜的宋福坛，蓝河扑了一声笑了出来。他才发现正儿八经的方导演应该是说了个笑话。方霞云也笑了，宋福坛他是早就认识的，虽然不太熟。 行，谢谢你过来面试啊，这边结果出来之后会告诉到你们公司的。 谢谢方导给我试镜的机会，我觉得已经是很大的认可了。 蓝河礼貌地和方霞云握手。真的，如果能和优秀导演合作，对演员是一种很大的提高。之前和宋其云、柳纯阳的合作都让他受益匪浅。演员塑造角色，赋予灵魂，但这一切要由导演安排，他们掌握着整个故事。萧雨谦听宋其云讲戏，自己还去疯狂提升了。这边试完戏，蓝河还要忙着搬家，从租了几年的公寓搬到宋福坦的房子去。英韶依依不舍蓝河的离开，虽然蓝河忙着，他也越来越多活儿，见得少了，但是知道有这么个大佬住在旁边，心里就非常有安全感呢。蓝河找了搬家公司，他东西也不是特别多，又不用搬家具，一车也就拉过去了。宋福坦买的独栋别墅，前两年收房装修好后就没有住进去过，因为当时京城镇务出事，他离魂的次数越来越多，生活都扰了。结果一拖，倒成就了好事，现在得以和蓝河同住。这边地下一层，地上三层，简洁的现代风格，带了前后院。前院一角有棵花树，这是装修时就带的，不过和草坪一样，很久没打理过了。胡七十九一进去，就在草坪上疯狂打滚。柳十三满意地看着那棵大树，白武抚摸了一下角落的墙壁，流下了美梦成真的泪水。虽然不是四合院， 但是也好大呀。蓝河戴着口罩，怀里抱着一个纸箱子，工人也认不出来，一看就是乔迁新居，还说呢， 哼，老板，你们这搬新家得弄点香到处烧烧，去去邪气。 蓝河看了一下箱子里的饭盆和撒欢的仙家们，一时无言。 好，谢谢啊。 还驱邪，有了他们，这地方自带邪门还差不多。宋福潭让工人把蓝河的东西都放到主卧去，很是满意的看了一圈，送走了工人，走上前抱住蓝河，觉得蓝河盯着他们的新家和小动物们看，太有居家的气息了，他们真是幸福的一家呀。以后修剪一下树木花草，阳光好的时候，他们可以坐在草地上一起晒晒太阳，或者他工作，蓝河看剧本，允许胡七十九用毛爪子给蓝河按摩。蓝河抬头，哇，你这房子前院好大，草皮挖了种菜。宋福潭无语，蓝河爸妈就喜欢在阳台种点葱蒜什么的，这么大一块地不种点什么好像有点浪费了。宋福潭还没说什么，胡七十九先尖叫起来了， 我要住这里的，你种菜我跟肥料睡啊。啊， 家仙和凡俗小动物不一样，他们尤其狐们是最爱整洁的，那些供奉了家仙的人家要是院子里泼脏水，一定是放矮了瓶口，不能从高处倾倒，否则不小心碰到了家仙，泼湿了家仙，仙家是要发怒的，包括上厕所时也会请家仙回避。蓝河说道， 哦，一下子忘了，那算了吧。 宋福潭吸了口气， 可以挖后院吧，前院留给家仙作为住处， 那棵树可以给柳仙扶居，胡七十九的别墅放在另一角，而白武则在地下一层的储藏室弄个金丝楼居住。经纪人给蓝河拨了视频，了解他的新住址，看到宋福潭也在后面露出一个干巴巴的笑容，也不敢说什么，只夸道， 真大，真漂亮，要不要养条狗狗，还能看家护院呢。 蓝河看了一下狂奔完正在用后爪刨地充满喜悦的胡七十九，不用了吧，有监控。经纪人也就随口一说，转而跟他讲起别的工作来了。新居是要开一整夜灯的，厨房也要开火。宋福潭做了一餐饭，吃完后圈着蓝河坐在沙发上看新闻，悠闲舒适。蓝河差不多是躺在宋福潭怀里，沙发软软的，他感觉自己都要陷下去了，直犯困。胡七十九刚把整个别墅重新打扫了一遍，他觉得清洁工扫得不够干净，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对宋福潭道， 小宋，我数了数，这里有四个卧室，再也不用睡飘窗了。 宋福潭说，哦。胡七十九跑去和柳十三抢手机了，蓝河抬手捂住脸，宋福潭把他挖出来，捧着脸啄吻了一下软软的嘴唇。 笑什么？没什么，就笑笑。 他瞥了一眼另外一边的仙家，虽然吵闹，但是现在没有那么拥挤，如果上楼更是清静，还称得上是温馨吧。那边柳十三一下子站高了，脚下变成蛇尾，举起了手机。胡七十九拿不到手机，看了下墙壁的角度，决定登墙窜上去。 别吵，我再看看。 柳十三一尾巴把他扫开，狐狸尖叫， 你快给我，到投票时间了。 柳十三这才把碎屏老年机递给他，同时仍紧盯着屏幕，看到了许多粉丝发言，忽然问道， 这个弗兰明哥是什么？ 但胡七十九没心情理会他，柳十三就回头对蓝河宋福潭又问了一遍， 哎，弗兰明哥是什么？ 蓝河说道，柳十三焦急的道， 哎呀，我看到有人说很甜，快让我看看。 蓝河宋福潭面面相觑， 无语应对。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